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来到各位的当中。 好高兴再一次机会来到大家当中。 在以弗所书，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我这是第三次来到当中，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 由以弗所书第一章到而家，我是第三次同大家分享以弗所书。 那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常常有一个习惯。 我们都知道保罗写一个书信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 他常常是先处理神学问题，然后再处理应用问题。 他是先处理好神学问题，再处理这个应用的问题。 他这个习惯其实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教会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的一个依据。 他这个习惯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教会处理一些事情的依据。 就是我们先处理神学问题，再由神学问题来处理应用的问题。 就是我先处理好啲神学问题，再由啲神学问题来处理我应用的问题。 那以弗所书一到三章就是神学问题，四到六章就是应用问题。 以弗所书一到三章就是神学的问题，四到六章就是应用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个四章二十五节刚才念到一开始的所以呢，是总结四章二十节的一个结论。 我们四章二十五节开始一个所以呢，就是总结由四章二十节开始的一个结论。 所以我要请大家看一下从四章二十节。 所以我要大家由四章二十节开始看起。 我来为大家念啊，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简单的说呢，这个四章二十节呢，讲到一个基督徒的改变。 简单来讲，四章二十节讲到一个基督徒的改变。 因为他说你们从前是有私欲的， 因为讲到话你从前是有私欲的， 而现在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而家咧就有真理嘅仁义同圣洁。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以弗所书所讲的，有一个名字就叫光明之子。 亦都系我哋以弗所书所讲到，我哋基督徒系光明之子。 因为我们在第二章看到说，以弗所书在讲到神学的时候说，我们从前是在黑暗中的，我们是在过犯当中的。 因为第二章佢哋讲到话，我哋过去系喺黑暗中，喺罪恶过犯当中嘅。 而我们现在像是进入光明的。 我哋要进入光明嘅。 好，所以从这里呢，第一个所以呢，就是在接着前面这段话所做的结论。 所以呢个所以呢，就系接住前面嗰段话所讲嘅。 另外呢，我们有另外一个证据来看说呢，这个二十五节开始也是连接二十节呢，就在这个因为二十二节的时候有一个脱去。 另一样我哋知道佢系接住二十节所讲咧，就是、因为喺廿二节嗰度有个脱去。 他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就系讲到话你要脱去你从前行为上嘅旧人。 而在二十五节的时候说到弃绝。 廿五节嗰度亦都讲到弃绝。 同样的呢，在第四章的十七节的地方呢。 同样四章十七节的地方呢， 十七节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那里讲到话，所以我且说你主里面确实说，你们行事不要再着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在二十八节的时候呢，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廿八节嗰度就话从前偷窃嘅不要再偷， 所以你看见说他在用词上面的那个不要再，不要再，就是把两段话呢连在一起。 所以你睇到佢嗰度话不要再，不要再，就系要将两段嘅话连埋一齐。 好，在这一段的里面呢，在人称上面，保罗使用的主要是你们。 喺呢个称呼上高喺呢段嗰度，佢主要讲咗系你们。 只有一个特例呢，是在二十八节的时候使用他们。 廿八节嗰度有一个例外，就是他们。 对不起，应该是他。 应该是他。 因为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呢，所谓的你们，他用第二人称复数，然后他是第三人称单数。 你睇英文嘅就睇到个，所以你们系第二称呼，但系去到后面他系第三称呼。 那还有一个问题，你在读的时候呢，四章二十五节，我们刚才在念的时候，可能 你如果不是仔细去分析的话呢，你会觉得说有很多要什么要什么，然后不要什么不要什么。 啊，如果冇你冇好仔细嘅分析嘅时候，你只系睇到有多要咩要咩，或者唔要咩唔要咩。 啊，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这段经文的结构。 啊，或者如果睇啲经文结构啦， 他说，如果我们用25节来看的话呢，他说你要弃绝谎言。 啊，25节嗰度就话你要弃绝谎言。 好，然后，所以这个要呢，是一个正面的。 啊，所以呢个要呢是一个正面嘅。 好，然后后面有一个理由，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啊，后面就有一个理由就话，因为我哋互相为肢体。 那二十六节的时候呢，就说生气，这是一个动词哈。 啊，26节嗰度讲到生气系一个动词。 好，这个动词还是正面的。 这个动词都是正面的。 好，不要犯罪，就这个不要呢就变成是负面的。 啊，不要犯罪，这个不要就是反面的。 好，含怒呢，含怒是一个正面的。 含怒呢就是一个正面的。 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呢，那个是负面的。 啊，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一个负面的。 好，到28节的时候呢，他说不要再偷，所以是一个负面的。 第28节就话到不要再偷系一个负面嘅， 而要劳力就是正面的。 啊，要努力就系正面嘅。 好，然后后面有一个理由呢，就是呢要分给有余的人，有余分给缺少的人。 系后面就系话有余就要分俾缺少嘅人。 好，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你如果把这个25节到5章2节，你仔细的去分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它的结构就是一个负面正面理由。或者正面负面理由， 啊，咁如果你仔细睇，由呢度睇到第5章2节嘅时候，你会睇到佢系负面正面理由，或者系正面负面理由。 好，那我们把这个整个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一段话里面总共出现7个理由。 啊，咁我哋睇嘅时候，发觉呢一段话咧又出咗7个理由。 好，4章25节出现的第一个理由呢，是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啊，4章25节。那个理由就是说我们互相为肢体。 4章28节出现第二个理由是说呢，我们要有余分给缺少的人。 啊，28节就是说我们有余就要分给缺少的人。 到29节的时候，他说你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啊，跟着就说你要听见人得益处。 我们发现这3个理由呢，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跟群体有关系。 我们发觉这3个理由都有共同点的，就是跟群体有关系。 好，到30节的时候说不要叫圣灵担忧。 到30节的时候就说不要圣灵担忧。 他的理由是我们是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 啊，他的理由就是我们是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 到31节的时候呢，有连续5个情绪的名词。 啊，31节的时候有连续5个情绪的名词。 好，到32节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理由。 到32节就俾一个理由我哋，就系正如神。 啊，彼此饶恕，正如神饶恕我们一样。 就系彼此饶恕，正如神饶恕我哋一样。 到5章1节的时候，有第二个理由，说好像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 系5节嘅理由就话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嘅儿女。 然后5章2节有最后一个理由呢，是凭爱心，正如基督爱我们。 啊，第5章2节凭爱心，正如基督爱我哋。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7个理由呢，头3个理由跟群体有关系。 所以睇到7个理由嘅时候，头嗰3个系同群体有关系。 后3个理由呢，跟正如神怎么样对待我们有关系。 咁后面嗰3个理由就系正如神点样对待我哋有关系。 而中间夹在一个最中间的呢，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啊，中间夹住就系我哋自己嘅行为。 有没有让圣灵担忧？ 有没有被圣灵担忧？ 所以你从这个结构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在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处理一个基督徒新生活的问题。 啊，所以你看到这里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处理他的生活的问题。 基督徒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做？ 啊，基督徒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做？ 基督徒在自己的行为上该怎么做？ 基督徒在自己的行为上应该怎么做？ 而这样子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神怎么样待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待别人。 最后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神怎样待我们，我们就怎样待其他人。 好，所以我今天呢就用这三种理由呢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用这三种理由跟大家分享。 第一种，我们讲到说基督徒与人的关系呢，我给他定一个题目叫说你看见肢体的需要吗？ 基督徒的同人的关系，我就给个题目就是你看见肢体的需要吗？ 因为这一段提到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段是讲到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 在二十五节一开始就说你要说实话。 25节开始就讲你要讲实话。 其实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这个的背景呢是从撒加利亚书出来的。 其实个人同邻舍讲实话这个背景呢是撒加利亚书出来的。 在撒加利亚书的8章16节。 是撒加利亚的8章16节。 所以你如果知道说撒加利亚书的背景呢，撒加利亚书事实上是一个圣经我们叫做末期先知书。 我们叫撒加利亚书在圣经属于末期的先知书。 因为这个最后三卷书呢就是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书，这三个先知都是回归以后的先知。 因为后面那三个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呢都是回归之后的先知。 他们在这些里面提到的都是跟末世或者跟弥赛亚的预言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所讲到的都是跟末世或者是尼赛亚的预言是很大的关系。 而邻舍这个概念呢从生命记就出来了。 邻舍这个概念呢由生命记开始有了。 一直到耶稣回答那个法利赛人说谁是我的邻舍。 一直到基督同法利赛人讲的时候，哪个是你的邻舍呢？ 那个我的邻舍这个概念就是从生命记一路这样衍生过来，然后保罗呢再一次把这个观念拿出来用。 咁邻舍这个关系呢由生命记一直咁样落到来这里，咁保罗就将这个观念拎出来讲。 因为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说假如两个人做见证就可以定一个人的罪。 因为在生命记讲到话假如有两个人做见证呢就可以定一个人的罪。 所以你没有说实话你做假见证呢其实是可以犯到杀人的罪。 所以如果你你做假见证的时候呢你可以等于犯了一个杀人的罪。 所以在这里呢讲到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首先就是从这个说实话开始。 所以讲到基督徒的新生命就是从讲实话开始。 为什么他会从这个说实话做开始呢？ 为什么会由这个讲实话开始呢？ 因为我们刚才在二十节开始念的时候呢21节提到一个真理。 因为我们20节开始读的时候也一直讲到一个真理。 然后在24节也提到一个真理。 24节都讲到一个真理。 真理的开始从诚实。 真理的开始由诚实。 所以首先就是讲到说你要说实话。 首先你要讲实话。 那么说实话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讲实话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就提到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 他就讲到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 有时候我们在看圣经或者看尤其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思想他的原因跟他的理由，因为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看到他的理由，因为他所以怎样会走得出来。 因为我们是肢体所以你要说实话。 因为我们肢体所以你要讲实话。 好，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因果关系是怎么来看？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因果关系怎样来看呢？ 作为一个肢体跟说实话的关联在什么地方？ 作为一个肢体和他们讲实话的关联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的4章前不久的地方才提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我知道在4章前面所讲到没有的他讲到话他所赐的有先知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有牧师。 好，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现在在第4章，这才不远啊。 我们刚刚距离第4章还不远。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呢，要有一个观念我们不是一个人过。 都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个观念，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过。 我们是一起过。 我们一起过。 我不可以一个人好。 我不可以一个人好。 我一定要大家好。 我们要大家好。 也不可以一个人坏。 你都不可以一个人坏。 别人要来救你才对嘛。 要别人来救你才对。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肢体的观念。 所以我们一个肢体观念。 这个肢体的观念应用到教会上来。 这个肢体观念应用到教会那里来。 因为圣经常讲到说这个 每一个人在肢体担当不同的功用。 因为圣经话每一个人嘅肢体系担当唔同嘅功用。 不可以每个人都当嘴巴。 唔可以每一个人都做嘴。 也不可以每个人都要当手。 唔可以每一个人都做手。 也不可以每个人当脚。 亦都唔系每一个人做脚。 每一个人要按着不同的恩赐，互相建造。 啊，每一个人就要用唔同嘅恩赐互相去建造。 那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肢体的关系当中呢，这个坦诚跟诚实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咁人与人嘅关系，甚至乎系肢体关系咧，坦诚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事。 好，所以我们如果再往下看呢，接着呢就讲到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所以我哋再继续睇落去，佢就话到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可含怒到日落。 如果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的话， 如果我成日听到呢句话嘅话咧，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常常是那个生气。 啊，我哋印象最深刻嘅就系个生气， 还有那个日落， 就系日落。 所以呢，你可能夫妻吵架就会说，只能吵到睡觉前，好，醒过来就应该和好了。 啊，所以夫妻你就可能会话啊，净系可以嗌交嗌到瞓觉之前，啊，瞓醒觉就要好翻啦。 可是我们如果从经文来看这句话呢？生气却不要犯罪，那个重点呢是在不要犯罪。 但系我哋睇呢句经文嘅时候咧，就发觉个重点就系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个重点系唔好犯罪。 因为如果我们要讨论生气的话呢，就开始要解经过头啊，就开始说可不可以生气啊？耶稣也生气，可是你只能生那个易怒啊，那我们这个就开始越走越远啦。 因为如果我们针对个生气来讲的时候呢，那我们查经就会讲到说可不可以生气啦，耶稣都会生气啊，那我们发易怒啊，那就 越查就越远了。 因为生气既然是情绪的一种。 啊，生气既然是情绪的一种呢， 那么这也是神创造的。 这个是神创造的。 好，所以既然也是神所创造的一种情绪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个生气的事情上做许多很深入的讨论。 啊，既然是神做了我们有这个情绪的时候，我们都没在生气这个情绪里做太多的讨论。 对，可是在雅各书上的确提到。 啊，啱，在雅各书的确提到。 啊，这是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 就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 他说你们的怒气并没有成就神的意。 他说你的怒气却没成就神的意。 啊，他说要慢慢的动怒。 要慢慢的动怒。 所以在这个生气却不要犯罪，重点是不要犯罪。 啊，生气不要犯罪，这个重点就是不要犯罪。 然后说不可含怒到日落。 然之后话不可含怒到日落。 重点不是在那个日落。 啊，重点唔系日落。 重点在不要含怒。 重点系唔要含怒。 也就是不要怀怨的意思。 亦都系唔要怀怨嘅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气、你在怒气的时候，不要把它keep 在你心里面。 就系话你真系发嬲嘅时候，将佢唔好留喺个心里面。 因为你如果把它留在你的身上的话呢，你其实是给魔鬼提供运作的空间。 因为如果你将它留在心里面，你其实给了魔鬼一些空间。 因为后面讲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因为后面都讲了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所谓的留地步，那个原文那个地步呢，就是地方。 啊，地步在原文那里就是地方。 所以你不要留个地方让魔鬼住在里面，让它可以运作。 所以你不要留一个地方给魔鬼里面在那运作。 好，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呢，基督徒的新生命啊，就是要做一个和平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一个新生命就是做一个和平的人， 也就是一个 peacemaker， 也都是一个 peacemaker。 所以你看那个以赛亚书说这个神呢是一个和平之子。 所以以赛亚书那里说到神是和平之子。 那么做一个和平的人，就是当我们每次脾气来的时候，我们就首先要想到说，我这个话出去啊，到底是不是建造人的，还是呢使人和平的。 所以就话我们当我一句说话出去的时候，究竟是不是造就人啊，使人和平的。 我做一件事出去呢，到底是建造人的，还是拆毁人的。 我一件事讲出去的时候，究竟是建造人定是拆毁人的。 所以那个 peacemaker 做一个和平的人呢，就时时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考验我们每一个动作。 啊，所以这个 peacemaker 就在我心里面成日考验我们做这个动作。 好，那么后面呢，二十八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啊，后面就讲到话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那么这里你如果注意到说，这个 保罗是写给以弗所，我们知道说这个背景并不是有一个以弗所教会。 我们知道他写给这个背景是没有这个以弗所教会。 因为以弗所是附近的很多教会。 因为以弗所是附近的很多的教会。 我们这如果你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来研究这个背景啊，这个作者写的对象呢，并不是有很清楚的一个对象。 所以如果你看到第一章第二节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个作者其实并没有写到很清楚一个对象。 他是一般来说是以弗所附近的几个教会在一起。 他一般来讲就是以弗所那区的几个教会一起。 成为这个收信人。 就都成为一个收信人。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你们不要再偷，难道说那个地方的人都在讲谎话都在偷吗？ 咁佢哋话你要弃绝方言啊，不要再偷。难道嗰度嘅人全部都喺度偷嘢啊，讲大话咩？ 所以他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跟保罗写书信的习惯呢，有关系。 所以佢嘅做法咧啊，同保罗写书信嘅习惯有关系。 因为我们记得在第二章嘅时候，他说你们从前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因为第二章讲到话，你从前都死喺罪恶过犯当中。 而如今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如今你哋要点样点样？ 所以保罗的写信的手法有一种从前如今，从前如今这样子的对比。 所以保罗嘅手法亦都有一个系从前如今，从前如今嘅对比。 那他现在要讲的是如今。 佢而家要讲嘅如今。 所以其实并不是在说，好像，如果我们用哥林多前书来做比喻，说，你们听说你们当中有收了祭母的，那这个是指很明显的某一件事情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的。 这个就同哥林多前书嗰度唔同啦。如果哥林多前书话到从前听讲有人收过佢嘅祭母嘅，嗰个一件好直接嘅事，就指明系边一个。 而在这里呢，因为以弗所教会的收信人是一个，并不是特定，所以是广泛的来说，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讲，并不是说他们那里有这些不好的事。 而呢度以弗所书就系因为佢系广泛嘅收信人，所以冇话到特别系边一度唔好，佢只系咁样讲啫。 可是如果我们再来思想说，当一个基督徒生命改变以后，从前是偷的，现在不但不偷呢，而且还要做正经事，还要有余，还要分给那个缺少的人。 但我哋睇到一個基督徒，如果佢以前有偷嘅，而家唔再偷，仲要將做正經事，將個有剩嘅分俾缺少嘅人， 你就想到說，這個就是小偷變善人啦。 咁你就會覺得呢度一個小偷變咗善人啦。 小偷變成一個慈善家。 小偷變成慈善家。 小偷以前呢是免費的拿。 小偷以前係免費嘅攞。 他變成慈善家以後呢，他是免費的給。 佢成為慈善家之後，佢就免費嘅俾。 他以前是不劳而获， 他以前不劳而获， 因为他偷别人劳动的成果， 因为他偷了人家的劳动的成果。 现在是他自己劳动，把他的成果给别人。 现在是自己的劳动，将自己成果给了人。 所以你看这个经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所以这句经文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你如果用这个话来思想的话，你会发现说这句话很可能是圣经里面那个生命奇异的改变的一个证据。 所以这句话你可能看到是成为圣经里面一个生命奇异的改变一个证据。 这是很非常惊人的一个改变， 这个很惊人的改变。 好，那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你要去帮助那些缺少的人。 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你要帮那些缺少的人。 你如果看那个英文的话呢，在这一节里面有一个 good， 有一个 need。 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这里有一个 good， 有一个 need。 那么这两个字呢，就在说明了呢，小偷以前是一个自私的人。 这个讲明就小偷以前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只会看见自己的需要。 他只看到自己的需要。 但是呢，等到他去周济穷人的时候呢，他不是看自己的需要，他反而看见别人的需要。 到了周济穷人的时候呢，他不是看到自己的需要了，但他看到其他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了。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了。 从前是自私的。 从前是自私的。 现在是利他的。 现在是利他的。 所以那个奉献呢，我们如果要讲奉献，奉献应该是很自然的。 啊，我哋讲到奉献，奉献应该好自然嘅， 应该不会咬牙切齿的痛苦的， 应该唔会咬牙切齿痛苦嘅， 因为生命的改变就从这句话就可以看见是利他的。 啊，因为圣经嘅睇到呢个改人改变咗之后，应该系利他嘅。 好，我们看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啊，我哋睇到廿九节话污秽嘅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要随时讲啊造就人嘅好话。 你有没有认识任何人以前是专门讲脏话、讲三字经，后来呢改成呢可以讲赞美的话？ 你有冇识得人以前成日都系讲粗口、讲三字经嘅啊？而家满口都赞美人嘅话咧？ 我现在忘记有一个我有一位牧师哈。 我有一个牧师，我忘记咗佢啦。 从加拿大来的。 由加拿大嚟嘅。 我记得有一次他来我们这个芝加哥的冬令会。 佢一次嚟到我哋芝加哥冬令会讲道。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他以前是当讲出口第一名。 我有印象好深刻，因为佢以前讲粗口第一名嘅。 然后现在是讲神的话。 而家就讲神嘅话。 你看雅各书也提到说，这同样一张嘴啊，怎么能够，吐出两种话呢？ 啊，雅各书亦都话同一把口点样去吐出两种话呢？ 好像一个泉水，怎么能够又有苦的泉，又有甜的泉呢？ 就好似一个泉水咁样，点可以有苦亦都有甜嘅呢？ 说明到我们那个生命的改变啊，必须是里外一致的。 讲到明，我哋嘅生命嘅改变应该系里外一致嘅。 好，那么有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什么呢？ 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要叫人得益处， 就是叫人得益处。 其实整个圣经，我们如果简单的讲，从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他有一个任务，就是叫别人得福。 其实整本圣经我们由亚伯拉罕开始看，他被呼召就是要人得益处。 到这里保罗说你要叫别人得益处， 到保罗现在这里讲就是你要其他人得益处。 所以圣经在基督徒生命里面前后是一贯的。 所以圣经的基督徒生命里面是前后一贯的。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段来做一个总结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将这一段做一个总结的话呢， 你有没有看见肢体的需要？ 你有没有看到肢体的需要？ 你要谨言慎行， 你要谨言慎行， 因为话语是用来建造人，不是来伤害人。 因为话语是用来建造人，不是用来伤害人。 你要谨慎你的行为， 你要谨慎你的行为， 因为自己的劳力不是为自己，是用来帮助人。 因为自己的劳力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帮助人。 而信徒是互相为肢体， 而信徒是互相为肢体。 肢体是要建造， 肢体是要建造， 不要怀怒， 不要怀怒。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三十节， 跟着来看我们三十节。 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他说不要要叫圣灵的担忧。 你让圣灵担忧吗？ 你有没有叫个神的圣灵担忧呢？ 圣灵为什么会担忧呢？ 圣灵为什么要担忧呢？ 因为是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的罪。 当我们有罪的时候， 当我们有罪的时候， 罪就不能跟那个圣洁在一起， 罪就不可以跟圣洁一起。 但是呢，圣灵却是神所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 但是圣灵呢，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 因为马可福音说，我岂不把最好的圣灵赐给你们吗？ 马可福音那里说了，我岂不是将最好的圣灵赐给你们吗？ 在这里提到说圣灵呢，说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 那里说了圣灵，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 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 以弗所书第一章已经讲到说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 这个印记是什么呢？ 这个印记是什么呢？ 印记是提醒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个提醒我们是神的儿女。 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将来要得赎。 也都提醒我们将来要得赎。 而事实上，圣灵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呢，它是施恩，叫我们身体成圣。 另一个功用呢，就是圣灵佢施恩，令到我们身体成圣。 所以我们常说，基督徒到底会不会犯罪？ 所以我成日讲话，基督徒会唔会犯罪咧？ 或者基督徒犯了罪， 或者基督徒犯了罪，我 哋 点样睇佢咧？ 那就看见说，我们身体的成圣呢，不是一天的。 就看到我们的成圣不是一天的， 是过程的， 是一个过程。 我们得救是那样一下子， 我们得救是一下子， 但是成圣却是一个过程。 但是成圣呢，就是一个过程。 可是最大的确据却是我们看见当圣灵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圣灵在哪里呢？ 但是最大确据，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圣灵去了哪里呢？ 圣灵在与我们同在。 圣灵同我们同在。 圣灵担忧不是远远的担忧， 圣灵佢担忧唔系好远嘅担忧。 圣灵是担忧是在我们的心中。 圣灵嘅担忧喺我哋心中。 所以，罗马书讲到的这个，圣灵的叹息。 喺罗马书讲到话圣灵嘅叹息， 就提到说这些啊，从灵生的这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 就系什么从灵生？ 属灵的从灵。 哦，有嗰啲从灵生嘅，佢哋唔知道点样祷告。 于是呢，圣灵在这些属灵的人呢，就用无声的叹息。 于是圣灵就用呢啲无声嘅叹息 来为我们祷告， 为我哋祈祷。 啊，那么这个无声的叹息其实不是美的。 啊，这个无声的叹息其实不是好嘢。 那个意思是说，哎呀，这些孩子们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为父的心意啊？ 啊，个意思就系话，你班细路点解唔明白做啊爸爸嘅心意啊？咁。 所以那个是叹息。 所以呢个叹息嚟嘅。 那么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圣灵的工作。 所以圣灵的工作其实可以说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在得救以后啊，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 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我们生命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 我们说我们的得救的生命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体贴那个圣灵的脉动。 啊，我们其实最重要就是体贴圣灵的脉搏。 只有在圣灵的脉动里面呢，我们被圣灵完全的掌管，完全的带领。 只有圣灵的脉动里面呢，我们才被完全的管理。 好，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那个生命。 我们才可以真正活出这个生命。 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 最后我们看最后一段。好， 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 他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 这里面讲到连续五个情绪方面的名词。 这里连续讲了五个情绪的问题。 这种是一次讲五个，这个是保罗时代写书信的一个做法。 啊，一连写五个呢，保罗那时的书信一种的做法。 有人说呢，这个五个呢有程度的，从最浅的到最深的。 啊，有人讲话这五个是有程度的，由最浅到最深的。 好像言之成理，你看的话就是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好像越来越厉害。 咁你一直睇落去嘅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你会睇到越来越厉害。 但是我们并没有，很明显的证据说是可以这样子来说。 但系我哋冇好明显嘅证据，话可以咁样嚟睇。 但是总而言之呢，这个是，在讲到美德或者恶行的时候。一般常用的做法就是连续好几个词一直连下来。 但是这里就讲到说一些的美德或者恶行的时候，很多时一连串这样讲了这些名词出来。 好，那么他用一个总结呢，就是说这些是恶意的。 啊，他有个总结就说这些是恶毒的。 这一切的恶毒，因为小字写阴毒。 啊，他一切的恶毒小字写阴毒。 好，因为他在三十一节呢要用一个对比，三十一节讲的都是恶意的。 啊，佢有一个对比，就系三十一节所讲嘅都系恶意嘅。 到三十二节讲的都是恩慈的。 啊，三十二节所讲嘅都系恩慈嘅。 所以三十二节说，你要把恩慈呢拿出来。 啊，佢三十二节就话你将恩慈拎出嚟。 我想这个事情呢，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 啊，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提醒。 有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啊，有时我哋睇我哋教会里面。 每一个人都明白我们是自己是蒙恩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个蒙恩的人， 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 我们蒙神的恩典。 可是呢，当我们手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手指督着人的时候呢， 在那个节骨眼上，我们并没有把恩慈给别人， 但在这件事情上高呢，我们就没有将那个恩慈给人了。 所以其实教会呢是用这个恩慈来经营的。 啊，其实教会呢应该是用这个恩慈来经营的。 因为我们自己呢就好像这个一千万两的这个仆人跟那个十两的仆人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啊，因为我自己就好像这个一千两的仆人同一个十两的仆人一样。 啊，所以啊，我常常在思想这个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啊，我觉得教会的事工可以总括一句话，就叫做 Grace Ministry。 啊，我自己睇到教会事工嘅时候，啊，可以总结一句话，就系教会系一个 grace ministry， 就是恩典的事工， 就是恩典的事工。 我们受了恩典，我们也把恩典给别人。 我们受了恩典，你都将恩典给人。 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犯错的， 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当中有犯错的， 照圣经讲说，对，你是要去规劝。 圣经所讲咧，要劝佢。 先是一个人在一对一的时候，到不要在公众的面前。 就是、先一对一咁样，然之后之后先至再带多两三个人去。 然后是两个，然后是长老。 然之后两个，跟住长老。 但是从来没有，但是我们永远是希望要用恩典来对待。 但我哋永远系希望用恩典嚟对待。 那么这个恩典的对待其实就是饶恕。 这个恩典的对待其实是饶恕， 因为我们是先被饶恕的。 因为我们先被饶恕的。 那么饶恕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意思。我们从主导文来看呢，饶恕像是一个条件的。 是主导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饶恕是一个条件的。 因为它是免你们的罪，如同你们免了人的罪。 就是说叫神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人的罪。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不是在讲那个东西，我们在这里讲的是说，我们要做基督徒新生命，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行为，是因为神先这样子来对待他。 我们这里讲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新生命，我们先可以有这样的行为，就因为神这样先对待我们。 所以我们生命之所以会改变，是因为神先把恩惠给我们。 我们生命有改变，是因为神先给恩惠我们。 那么在五章一节就说呢，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第五章一节就说，所以你们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这一段呢，我给他一个题目，就说你反射出神的恩典吗？ 这里我给一个题目，就说你能够反射出神给你的恩典吗？ 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一开始说你看见肢体的需要吗？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你们看到肢体的需要吗？ 你让圣灵担忧吗？ 你有没有令圣灵担忧啊？ 你反射出神的恩典吗？ 你反射出神的恩典吗？ 在这里面先说，我们要饶恕，因为神先饶恕。 你又讲到话，我们要饶恕，因为神先饶恕。 第二个讲到说，我们要效法神，因为神是慈父。 因为第二个就是我们效法神，因为神是慈父。 他说我们好像慈爱，我们蒙慈爱的儿女，所以他是我们的慈父。 因为我们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所以他是我们的慈父。 一个家庭的父亲是什么样啊？往往你看小孩也会是什么样。 一个家庭你看到他的父亲是怎样，他的子女都是怎样。 而我们向神呢，是在向神的属性。 我们向神是向神的属性。 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完全像我完全一样。 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完全好像我完全一样。 那个利未记说呢，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 利未记那里讲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 因为我是你们的耶和华。 因为我是你的耶和华， 这句话出现了十四次。 这个说话出现了十四次， 就在一章里面出现十四次， 就是一章里面出现了十四次。 所以就讲到说，儿女应该有父亲的特质， 就是讲到说儿女应该有 父亲的特征， 因为是一家人， 因为一家人。 这个一家人的观念就在以弗所书， 这个一家人的观念就是以弗所书。 他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的， 他说你从前是远离的， 远离的其实就是外人， 远离的意思就是外人。 这个中国人很明白的，中国人家人之间的关系跟外人之间的关系很清楚的。 中国人很清楚的了，同家人的关系同外人的关系。 最后一节呢，就是说要活在爱中，因为基督先舍己。 最后一节就是说要活在 爱中，因为基督先舍己。 他说到要凭爱心行事， 他说到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耶稣先爱我们， 正如耶稣爱我们。 那你注意到说刚才呢是效法神，现在呢是效法基督。 咁你睇到刚才效法神，而家系效法基督。 其实，在旧约里面啊，我们在讲基督徒生活这个题目的时候啊， 其实喺旧约嗰度，我哋讲到基督徒生活嘅时候咧， 在旧约里面，其实有一个字呢，就是与神同行。 旧约就一个字，就是、与神同行。 到新约里面呢，就是效法基督。 到新约嘅时候就系效法基督。 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个概念抓清楚以后，我们就发现说，保罗所不断重复的就是这个效法基督的意思。 所以我们将这个概念整好的时候，就是保罗所重复的就是要效法基督。 保罗就好像一个好像我们的牧师一样。 啊，保罗就好似我哋牧师一样。 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你哋要效法我，好似我效法基督一样。 当我们在效法基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效法呢？ 咁我哋效法基督嘅时候，点解我哋可以效法呢？ 因为是基督先爱我们。 因为基督先爱我哋。 有时候啊，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基督徒真是倒霉。 有时我哋唔明白嘅时候，觉得哎，基督徒倒霉喎。 啊，尤其很听很多从国内来的，以前好像在这个大陆，从这个毛语录的时代出来，进入了基督，又是另外一套规定。 啊，好似啊喺中国嚟嘅，佢哋啊以前读毛语录嘅，而家嚟到认识基督，又要学另一套。 好，但是呢，最大的差别是基督先为我们死。 最大的差别就是基督先为我们死， 基督是先给我们恩惠， 基督是先给我们恩惠。 所以当我们愿意来效法他、顺服他的时候，我们不是被要求强迫来做的。 啊，当我们要效法他的时候，我们不是被强迫要求来做的， 我们是基于感恩来回应他的恩惠的。 我们是基于感恩来回应他的恩惠。 那么这里讲到说的不是回应，而是说我们要反射出来。 这里所说的不是回应，是说我们要反射出来， 而是说神对我们的好，我们要把这个好拿去对别人。 就是说神对我们好，我们将这个好拿来给其他人。好， 那么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个观念，说基督的舍己呢，其实是他的献祭。 啊，这里也都提到一件事，就是基督的舍己呢，就是他的献祭。 那么这里就是牵涉到我们在希伯来书看到的这个献祭的观念。 就这个也都牵涉到我们希伯来书看到一个献祭的观念。 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个结论的话，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结论的话，可以这么说： 神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 神怎待你，你就怎待人。 好，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信息的里面， 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呢， 我们说你看见肢体的需要吗？ 我们说你看到肢体的需要吗？ 你让圣灵担忧吗？ 你令圣灵担忧吗？ 你反射出神的恩典吗？ 你反射出神的恩典吗？ 那怎么做呢？ 咁点做呢？ 啊，这就回到真正应用的问题了。 咁呢个就翻到去真正应用嘅问题啦。 这些话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会好像老生常谈。 啊，呢啲话成日喺教会里面讲，好似老生常谈。 你如果去问牧师，牧师可能说，哎，读经祷告。 啊，如果问牧师，牧师可能就话，哦，读经祷告啦。 没有别的，你就是读经祷告。 冇其他噶啦，你就读经祈祷啦。 但是呢，在这一切的里面，这个答案是对的。 这个在这一切里面的答案是对的。 可是我们听多了呢，就觉得那个效力在递减。 啊，但我们听得多了，就觉得这个效果很低了。 那么这一切其实没有别的，还是那句话，就是顺服。 啊，其实这一切呢，都没有其他的，就是顺服。 顺服是伦理要求的基础。 啊，顺服是你伦理要求的基础。 但是人怎么能顺服呢？ 那人怎么能够顺服呢？ 因为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因为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之所以可以顺服，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 我们只可以顺服，就因为我们和神之间有个关系。 那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都决定了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决定的？ 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又怎么决定呢？ 就决定在你对神的同在有多少的体会， 就是决定了你对同神的同在有多少的体会。 我如果问大家说现在神在哪里， 我如果问大家神在哪里，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一刻， 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刻，在我们的空气当中，神充满在这里。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时刻，在我们空气当中，神充满在这里。 你不用一定要看见十字架， 你不一定要看到十字架， 因为神是充满在他所创造的当中。 因为神充满在他创造的当中， 讲到最近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我们的空气当中 啊，就是好像在我们的空气当中， 甚至在我们的心中， 甚至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是那个充满万有所充满的 啊，神是这个充满万有所充满的， 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 你对神的同在有多少体会？ 你对神的同在有多少体会呢？ 我们能够让神怎么样来影响我们？ 我们能够让神怎样来影响我们呢？ 来得着我们？ 来得着我们呢？ 我记得神保罗牧师讲一个小故事。 我听过神保罗牧师讲一个咁嘅故事。 他有一次跟他儿子他出去讲道，带着他儿子。 有一次佢出去讲道，带埋佢仔。 然后在睡觉的时候 在睡觉的时候， 他儿子睡同一个房间，另外一个床。 啊，佢个仔就同佢瞓同一间房，另一张床。 那么他就边上床呢，就边说：“哎，主啊，我要睡觉了。” 佢一边瞓觉，一边就讲：“主啊，我要瞓觉啦。” 哎，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哈。 呢句话睇起嚟好简单。 可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主在哪里啊？ 但系当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其实主喺边度咧？ 显然主在那个房间里面嘛。 咁显然主喺呢个房嗰度啦。 不然他讲那个话的意义在哪里？ 啊，如果唔系佢讲呢个说话嘅意义喺边咧？ 啊，所以我们在想到说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在问说神在哪里？ 我哋讲到神嘅同在嘅时候，我哋再问神喺边度？ 神跟我们紧紧的靠在一起。 啊，神就同我哋紧紧嘅靠住一齐。 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当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个时候啊，神在哪里？ 当我哋所讲就话我哋同神一齐嘅时候，我哋嘅心思意念我哋所做嘅工，神喺边度咧？ 所以我们有坏念头的时候， 我哋就会有谂翻转头嘅时候。 神在哪里？ 神喺边度咧？ 小孩子如果想要偷钱，他发现妈妈站在旁边，他会不会偷？ 啊，神细路仔如果要偷钱，知道妈妈喺隔篱，佢仲会唔会偷咧？ 如果妈妈说不可以吃糖，他手伸进去想吃糖，但是妈妈就站在旁边，他这个手是不会伸出去的。 啊，如果话妈妈话唔俾佢食糖，佢伸只手上去攞个糖嘅时候，妈妈喺度嘅时候，佢就唔会攞啦。 所以当我们好好的问说，当神就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 啊，好，我哋好好问，当神喺我哋当中嘅时候，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说，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 我哋就会体会到，我哋唔要圣灵担忧， 我们也愿意来顺服他。 我都愿意嚟顺服佢。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一齐做个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 啊，天父，我多谢你喺我嘅当中。 让我们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享受你的同在。 啊，当我哋听你嘅话语嘅时候，我都享受你嘅同在。 主啊，帮助我们来认识你。 主，帮助我哋嚟认识你。 我们来认识你，不仅仅是靠着知识。 我哋认识你唔系单止靠住知识， 也是靠着体验。 亦都靠住体验。 也是靠着信心。 亦都靠住信心。 帮助我们来经历你自己。 帮助我哋嚟经历你自己。 主，帮助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信仰。 主，帮助我哋嘅信仰系一个又真又活嘅信仰。 主，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主，因为你又真又活嘅神。 你不是圣经里面那个字所写的。 你唔系圣经里面个字所写嘅。 你乃是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的当中。 你系又真又活嘅活喺我当中。 你是活的神。 你活嘅神。 你不是自义的神，你是经义的神。 啊，你系经历嘅神。 你是让我们在圣灵里面体验你同在的那位神。 你系我哋圣灵里面同你体验嘅嗰位神。 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时时的想起你，随时随刻的与我们在一起。 帮我哋知道喺生活当中，你随时随刻嘅同我哋一齐。 求你成为我们随时的提醒。 求你成为我哋随时嘅提醒。 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奥秘。 求你引导我哋进入真理嘅奥秘。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特别将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仰望你。 主，我哋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仰望你， 因为帮助我们，顾念到别人的需要。 因为帮助我哋顾念到其他人嘅需要。 不让圣灵担忧。 啊，唔要圣灵担忧。 也反射出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亦都反射出你喺我哋身上嘅恩典。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咁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谢谢曾长老的正道。 啊，多谢曾长老的正道。 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生里面继续操练。 啊，求神帮助我在新生命里面继续的操练。 下面我们来唱一首圣诗，请打开圣诗歌本的45首。 请打开诗歌本的45首。